调频94.5兆赫，中波828千赫，北京新闻。倾听北京，感受北京。听众朋友早上好，欢迎收听北京新闻，我是超峰。 早上好，我是佳池。今天是2021年12月5号星期日，农历11月初二。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。 蔡奇到海淀区调研并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强调，坚持创新引领，念好服务这本经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。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开启冬奥会赛事造雪工作，记者前往探访。 第一批冬奥城市志愿者服务站试运行。 城市副中心文化地标绿心三大建筑外立面年底亮相。 市疾控中心提醒，风险人员需主动报备。 近期滑雪场陆续开放，将成为周末出行热点。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。市委书记蔡奇昨天到海淀区调查研究，并召开企业家座谈会，听取意见建议。蔡奇强调，市场主体是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量，各级要关注市场主体感受，念好服务这本经，为企业在京发展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，引导企业坚持创新引领，在专精特新上发力，实现高质量发展。蔡奇在东升镇党委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，他首先向企业家们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，希望大家畅所欲言。随后，三一重工、理想汽车、易思伟科技、裕视科技、国贸中心、泡泡玛特、赛诺根中国、波士顿咨询八家企业负责人发言，蔡奇认真听取，逐一作出回应。他说，市场主体感受最真实，大家谈的问题和建议很有价值，各级各部门要认真研究吸纳。蔡奇指出，今年以来，我国经济稳中向好，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。北京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，重要的是看结构、质量、效益。结构上坚持高精尖，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。质量上继续保持人均 GDP 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领先地位，效益上做到可持续有后劲，走出一条结构更优、质量更高、效益更好的发展路子。蔡奇强调，要坚持创新引领，营造一流创新生态，发挥北京高校、科研院所科技资源优势，搭建好公共服务平台。中关村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是创新发展的极好机遇，要全力抓好政策落实落地。蔡奇强调，两区建设就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平台，要坚持全球视野，对接国际规则，引领开放发展，聚焦新业态发展，增加应用场景供给。要做好文化加科技文章，用足环球主题公园外溢效应，拉动文旅消费市场。蔡奇强调，服务是本经，各级各部门要继续坚持走访企业和服务包、服务管家制度，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，注重培养和引进人才，率先建成高水平人才高地。要用好北京证券交易所，使之成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。要加强平台经济监管，防范化解各类风险。蔡奇强调，企业成败关键在企业家，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，要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。各级各部门要急企业之所急，想企业之所想，坚持问题导向，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。 2022相约北京。 2022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有雪飞燕之称，赛时将承担高山滑雪滑降、超级大回转、大回转、回转等11个项目的比赛，七条赛道全长9.2公里，最大垂直落差可达900米，是目前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场地之一。这里已经开启冬奥会赛时造雪工作，预计1月中旬完成所有造雪任务。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日前到这里探访，请听报道。